你好，我是黄勇。在上一讲中，我们学习了如何制定 OKR 的技巧。那么，当你完成 OKR 制定后，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进入 OKR 的执行过程。在逐步推动其执行的过程中，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。比如，由于 OKR 在执行过程中缺乏刷新和同步，因此呢，导致进入 OKR 评估环节时就会出现评分过低的尴尬情况。接下来我来讲讲所谓的刷新，它指的是 OKR 不是恒久不变的，而是需要不断进行更新。它所能更新之处包括 O 和 KR 的内容、KR 的进度、KR 的信心指数等。而所谓的同步，则意味着当你对 OKR 做出刷新时，需要及时将信息通知相关的伙伴。其实，推动 OKR 执行也是有方法和技巧的。这一讲中呢，我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为你逐一分解如何推动 OKR 高效执行的操作步骤。那么，为何 OKR 在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困难？我们今天就先从这里开始讨论。OKR 制定过程在时间周期上一般不会太长，比如组织目标一般每年制定一次，团队和个人目标呢，一般都是每季度制定一次。不论是哪个层级的目标，制定过程都能在一周左右完成。但后续的执行过程往往比较漫长。比如，组织目标的执行周期一般为一年，团队和个人目标的执行周期一般为一个季度。而每一段漫长的时间里，都非常考验大家对 OKR 的理解程度。我们刚开始使用 OKR 时，就遇到了执行困难的问题。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在团队中使用 OKR 时，曾经花了一周的时间，将团队和个人的目标分别制定完毕后，将 OKR 内容逐一提交到公司内部文档库中。可是过了一周时间，却也没看到有人再打开过文档，更没看到有人做过任何更新。原以为团队成员工作太忙，在追踪 OKR 这件事情上没怎么投入时间。但是半个月过后，一个月过后，两个月过后，只看到有少数人在做更新。直到一个季度结束后，进入 OKR 评审阶段，才发现有些同事先前制定的 OKR 中的有些 KR 竟然得了零分。由于 OKR 公开透明的沟通机制，因此我们就应该将 OKR 评分的成绩向团队公开。而对于一些评分不高的同事，我能感觉到他们情绪上是明显有些低落的。随后在复盘本季度 OKR 执行情况时，就有评分不高的同事提出疑问。其中有位评分较低的工程师就提出，我当初在制定个人目标时，信心满满地写下了三个目标，但发现自己这个季度工作压力太大，其中有两个目标完全没实现，所以评分非常不理想。这类问题要如何解决呢？还有位开发经理也说道，我的个人目标是向产品经理对齐的，因为我是对他的工作提供支持，但我发现他的目标不知何时竟然修改了，但我的目标呢是始终没变的，评分时显得非常尴尬。他人修改目标后，是否应该及时通知我呢？接着也有其他几位同事提出了自己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呢都和 OKR 刷新和同步有关。我作为在团队中 OKR 的首席布道师，遇到此类问题时，我绝不能回避，此时必须体现自己的技术领导力，现场就要给出有效的方案，必须快速做出决策，并与团队达成共识。那么如何最大化发挥你的领导力呢？结合我切身的实践经历，我想接着上面的内容继续来说。当我面对团队的不满甚至吐槽时，作为一名领导者，我必须立即思考，快速做出决策。我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说，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， OKR 是我们团队所认同的工作法， 只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用它后，可能还没有完全掌握它的使用方法。针对大家提到的这些问题，我先给出几条解决方案，大家讨论一下，看是否可行。以下是当时我给团队提出的具体方案。第一点是，建议我们做到每天更新、每周回顾、每月优化、每季复盘。具体来说就是，每天更新自己的 OKR 完成进度，每周对自己的 OKR 做一次回顾，每月对自己的 OKR 做一次优化，每季对团队和个人的 OKR 分别做一次复盘，逐渐养成习惯。第二点是，建议在周会上每个人向团队同步一次自己的 OKR 执行进度，让彼此之间能看到各自的 OKR 在往前进行，每个人充分享受成长和贡献所带来的快乐。再来说说第三点，建议每月我们开一次 OKR 交流会，在会上允许对自己的 OKR 内容进行更新，若其他人的 OKR 可能受影响时，我们就在这次会上进行探讨。至此，大家的想法达成一致，接受了我的方案。接下来，我们在下个季度中一直严格按照以上方案来执行。最终，我在文档库中看到了大家对 OKR 的更新频率，确实得到了提升。在第二个季度的 OKR 复盘会上，关于 OKR 刷新和同步的问题已不明显，我没再看到有评分极低的情况。不论如何，我们每个季度都要复盘一次。经过几个季度后，大家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少，对 OKR 工作法的理解也越来越深。通过不断实践、不断复盘，经过一年左右的 OKR 实践，我们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 OKR 执行方法。那么就如何推动团队高效执行的问题，这是我们要继续思考的。通过在团队中执行 OKR 一段时间后，对于团队与个人 OKR 而言，我们也都沉淀出自己的一些心得，我将其整理并归纳为了以下三点。第一点是， OKR 需要设一个固定的执行周期，我们可以将此周期定为三个月。再来说说第二点，将 OKR 制定完毕后，必须定期对它的内容、进度、信心指数进行更新和同步，这样才能最大化避免 OKR 更新不及时，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风险。最后说说第三点，只有将 OKR 与自己的日常工作任务关联起来，并通过任务去驱动 OKR 完成，才能提高执行效率，达到高效。为了便于你更好的理解，就以上三点我所归纳出的结论，下面我将对其进行详细说明，供你在推动团队执行 OKR 时能够有所参考。先来说第一点， OKR 执行周期为何要固定下来？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我们日常习惯的养成，我觉得工作推进上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节奏。作为领导者，想要在团队中执行 OKR， 一定非常希望 OKR 工作法可以成为团队里的工作习惯，那么就必须将此执行周期进行固定。那么比较行之有效的实操方法是，将一些 OKR 例会安排到团队日历中加以备忘，让大家都能看到这个事件。也可以请一位团队伙伴来单独组织一些相关会议，比如每个月的 OKR 交流会以及每个季度的 OKR 复盘会。那么周期为何要三个月呢？因为时间太短的话，对于有挑战的目标而言，往往无法得以实现。如果时间太长，往往会将更多的目标塞入 OKR 中，而这两个极端都不是我们想要的。最合理的周期就是三个月，当然也可以对应一个自然季度。在此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团队和个人目标而言，以季度为周期，对于组织目标而言，执行周期是一年。但这些都只是建议，你仍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选择，不妨先接受这样的建议，并在实操过程中逐步优化。 再来讲讲第二点，这一点我要强调的是 OKR 更新也需要有固定周期，而且更新完毕后还需要做及时同步，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陷入后面所存在的一系列坑，比如他人目标发生变化导致自己的目标评分过低。如果你无法做到每天更新，那么至少要做到每周更新。你可以不修改任何内容、进度、信心指数，但一定要做一次查看和思考。另外，每次更新时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，比如是否 O 的内容需要调整，是否每个 O 所包含 KR 的内容需要调整，是否有些 KR 产生了新的完成进度，是否有些 KR 的信心指数有所下降或提升。我的建议是 O 最好不要调整，对于 KR 允许每月更新一次，但需要在 OKR 交流会上跟大家同步更新。不过如果你刷新了自己的 OKR， 此时你一定要向团队公开说明你的变更，尤其需要注意目标对齐。不排除有些人会基于你的目标来制定他自己的目标，你若不及时同步，他可能就会踩坑，问题也会层出不穷。最后第三点我要说的是 OKR 这套工作法要与现有的工作流打通，比如团队每周开周会时，大家会轮流向伙伴们介绍自己本周做了什么，下周要做什么，遇到过什么问题。此时除了向大家介绍以上三方面内容以外，只需增加第四方面内容，即本周哪些工作让你的 OKR 进度有所推进，具体推进了多少，以及影响了你的哪个 KR 和哪个对应的 O。 只需增加这一动作，你就能将 OKR 工作法无缝地整合到你的团队工作流中，还能非常容易地将你的任务与 OKR 建立关联。核心秘诀在于将任务与 OKR 之间看成是一个二级驱动关系，即任务驱动 KR 的完成，进而促使 KR 驱动 O 的达成。这里我放了一张二级驱动关系图，希望帮助你来理解与记忆。另外就我的经验来看，当任务与 KR 发生强关联时，可有效驱动 OKR 的执行。换句话说，你需要将日常工作任务与你的 KR 建立联系，这样才能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加聚焦，也更有价值。补充说明一下，以上我提到的任务泛指代办任务或行动计划，在一些 OKR 英文资料中通常会用 task、action、plan、initiative 等词汇来表达。其实据我所了解，业界有些团队都是由于无法推动 OKR 执行，进而导致大家对 OKR 失去信心，最终选择放弃使用 OKR 的。就以上三点关于 OKR 的使用技巧，都是我曾经所亲身经历而积累下来的 OKR 实践心得，希望对你在团队中推动 OKR 执行能够有所帮助。至此到了我们这一讲的总结部分，今天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 OKR 制定容易，执行难，踩坑在所难免，需要及时复盘。 OKR 缺乏内容刷新或信息同步，将带来落地及执行中难以想象的问题。执行 OKR 一定要和日常工作相结合，否则容易被忽略甚至放弃使用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应该在执行 OKR 过程中不断锻炼自己的领导力。以下三点总结与你分享。一是执行力有多强取决于领导力有多强，而领导力需要在立即做出决策时发挥作用。二是无论使用多么先进的工作法，缺乏有效的过程跟踪就是在给自己挖坑。三是在团队中引入新的工具，一定要和原有工作流相结合，新工具才能顺利落地。 OKR 执行虽难，但是掌握并领会了它的精髓，就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讲到这里呢，这一讲的总结内容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就今天所讲内容，请你来思考， 实施 OKR 贵在执行。你在执行 OKR 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一同探讨。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探讨。